锵锵三人行，咱们今天这个很感谢啊，就当年的围棋国手，今天的围棋老师江祝九老师给咱们下一盘指导棋。今天来啊，江老师，你看这个范儿，我就说仙风道骨，能看看你这扇子吗？我给他摆回一下，哎，这怎么着？啪。 反了， 恰恰，哎，这是他的太太瑞乃伟， 对， 瑞乃伟写的字，嗯，哎，这次 倒过来读就是心动不？ 徐老师老师聪明， 徐老师，我们就说，我们下棋经常说要追求的那种，你心静如水，你要平常心，不动心，嗯，这些棋手都是追求的境界，你很难达到，现在有一个达到了。他一直都不动心， 对， 就阿尔法。 现在不能叫人家狗了，人家现在是阿尔法九段，中国围棋协会授予阿尔法九段， 真的 啊，授予阿尔法九段。 去年是韩国授予的 啊，现在中国围棋授就是中韩双九段，对吧？你授予人家九段之后呢，人不带你玩了。他跟柯洁这一回说是跟人类下的 竞技上 最后一盘棋了。就你已经，哎，这算不算你以后就望尘莫及了？ 嗯，基本上可以是，因为那个他在去年的时候，就是他的说最年轻的九段嘛，他现在才30岁。去年的时候他两岁， 天哪，谁家孩子长这么快？ 3岁的九段，他去年2岁的时候，我记得我们不是聊起过？ 对， 他那个时候的就是他厉害，就厉害在他的那个深度学习，然后还有他的策略网络和搜索网络。他今年呢又联机并行上面都优化了，优化了之后呢，他由去年的这个他所有的招法算到底。由去年的3秒钟算100万步提高到1秒钟算100万步。 哎，但是我先问你一个棋盘之外的问题，就是说这个柯洁呀，这现在是世界第一了，对吧？这孩子他就哭了，哭呢，我觉得有些心情是不是只有你们棋手能理解？因为要照我想呢，他早就做好了必败的这个准备，对吧？他早就做好了必败的准备， 有必胜的勇气，有必败的准备。 对，而且呢，这事情到了今天，输给阿尔法狗并不丢人。 对， 但是为什么在下到第三盘中间呢？就说他跑到后台就哭了一会儿。 是， 你觉得作为专业棋手来说，你能理解他这个心情吗？ 我觉得他的心情，就我理解到的是这样的。因为首先柯洁他是带着竞技感上场的， 他还真以为能赢啊， 他觉得他从去年就说我你能赢李世石，你不一定赢得了我。 不是，但是前一阵那时候老聂到我们这儿都聊过嘛，连下 六十局， 那个时候柯洁就完全不是个了。 是，那个是快棋，就是人类只有每步棋30秒，那柯洁总觉得我要是给我点时间， 规规矩矩的比赛， 对，3小时的话我能发挥得很好。 哦， 似乎你也能看到希望，包括第二盘你也能看到双方咬得很紧。第一盘我们都觉得距离最小但机会最少，嗯，那第二盘杀的大家都知道，你跟他杀的多头绪，全面发动那个各种作战的好多头绪，7、8块头绪的时候，电脑有可能会出现失算，或者说没算到，这种时候你会觉得你有可能赢 啊。 柯洁这方面特别厉害，就是他在计算在战斗的时候那种敏锐度方向感，柯洁现在确实是人类的最好代表。 怎么会呢？为什么这么年轻的就，这是不是说明下围棋就是要靠天才？他跟一般的智力活动不一样，是不是？ 现在的智力活动都是提前化，就是因为他的竞技对脑力的体力的要求越来越高了。你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吴清源老师，原来纵横日本20多年杀遍没对手，但那是2日制、3日制，就是一盘棋你可以下2天，下3天，你有充分的时间调整，你也充分时间在休息一下。现在不是，现在今天下完明天继续下，明天下完后天还下。 这个 对，我明白需要体力，但是这种体力好的人也多了，应该为什么就是偏偏跟我对阿尔法狗的反兴趣没那么大？那柯洁怎么就这么年轻就大家公认他是世界第一？ 靠打出来的， 还有一个项目 靠打 出来的这么权威，就是好像他输了我们人类就完了， 因为 他赢是理所当然的。好，接下去去韩国又把人家说跟人类下棋真幸福。 对， 他有些棋手是有这个实力的，他年轻的时候就冲上来，你像我们知道的吴清源、三三、新天元跟秀斋，那就十九岁。我们知道的李昌镐拿冠军就十六岁， 围棋这个靠天才呀、 啊，不是他靠状态 努力， 而且不同你 靠努力， 靠你的天分加上你把你的天分能够努力出来， 这是一般的说法， 他这个 学生都是这样，九十九努力一分天才。 你就好比说物理学家真正做出创建的，他可能是在三十岁左右这个时候。 对， 你所以像爱因斯坦就很典型，而且呢，就是您说的这个，他有个竞技状态。我跟你说，我就能够体会。为什么就说这个脑子，你别看我干这个活按说也是脑残的活，用不到什么，但是毕竟比我平常生活里脑子要更集中一些。你知道我的感受你们都没有的，比方说啊，吃安眠药，我睡不着觉吧，吃最好的安眠药，在正常生活中啊，你包括葛优他们吃安眠药演戏都没问题，他们都吃安眠药，就是说你今天吃安眠药第二天起来其实没事的，最好的安眠药你感觉没什么，但是我就不能吃安眠药主持这个节目，我就能感觉到，就是说其实是当你这个脑力啊要高速运转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如果昨天晚上吃了安眠药，我这脑子的感觉就是锁住了，被锁住。但是呢，如果咱不做节目，咱在咖啡店随便这么聊，我并不觉得有什么脑子不好用。这就是你看在竞技台上的时候， 对，他说的这个锁住，我们都有这感觉，就是很多棋手，你抽烟的，到你过了二十五岁之后，都会显现出来。那个时候是你的脑子高速运转，你不能锁住，就是要你发挥到状态最好的时候。所以，可能我觉得对你脑子的体力的要求是特别强。 对， 在这个意义上，把下棋算作体育，我觉得也同意。我本来觉得这个最不动的体育，但是。在这种意义上，柯洁就跟菲尔普斯一样，对不对？ 当 过了那一茬就是啊，就是 当年 那一茬就没人。 为什么当年聂卫平就是带着氧气瓶上去啊？这吸氧啊！ 我小时候看过个下象棋的，叫吴荣华，是不是？ 胡荣华。 胡荣华， 象棋大师。 跟很多人下盲棋，我这现场就去看，我想这怎么回事啊？他不用记的，七八个人就被他打败了。 问题他现在厉害就厉害在阿尔法狗的，对大家对他记忆力是不怀疑的 啊。 他厉害是厉害在他的深度学习。他边下边学习，他今天的最好的自己，明天他克隆一个，不是明天啊，咱们说话的这功夫他就克隆 了，他就下几百万盘了， 开始练了。对，他这次就是他从去年下完了之后，到现在他总结出来了上百万盘里面的下慢棋，他的慢棋就是每分钟调啊每步棋调成两分钟，从中 这就慢棋， 对他来说慢棋，从中。选出来五十万棋谱给我们留下了。 哦，所以这次柯洁不是就是感觉吗？哎，我就觉得柯洁说上一次跟这个阿尔法狗打的时候，他觉得这还是一个高手，就是人类当中的这一个高手，至高的高手了。但是他说这次他的感觉是围棋上帝，何以让这样一个第一流的棋手觉得跟他对面的是围棋上帝啊？ 他我觉得是这样的， 他是不是吓着了？ 他是当时的感受了。就是这个计算机一开始不灵的，我们只是知道它啊方向能超过人类，所以它运行了啊二十多年，大家都不断努力。从去年我觉得就是以前都是传说，去年变成传承，你能看到哎，计算机里面显示出人类的精华出来了。怎么说呢？我们下棋下了三千年，我们留下的最精华的棋谱，他学习了十六万张。学了十六万张之后，这个时候再来跟我下，比如说跟徐老师跟您下，你出来的招法它都是人类历史上最精华的那些招，你经常看着，哎，这步棋哪儿见过，一看吴清源老师曾经下过，这步棋啊在哪儿又见过，吴清源老师哪盘棋，吴清源老师的招法最多，里面你也能看到武功的影子，也能看到 武功正术， 对， 腾在修行。 然后完了之后，这次我是带着这个期望，我想你广是给我们历史的传承，对吧？最好的，这次不是了。这次你感觉很多招法你根本没见过，他自己综合了之后，他的深度学习 这些用完了之后，他自己玩出了他的一套。 就他不仅汇合了你3000年的积累， 对， 而且他走出了3岁以后的新步。 所以我当时就想，什么《人民的名义》里这个祁同伟什么还胜天半子，所以结果就剩下自杀了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咱们来看看柯洁的这个发布会啊。 嗯，下棋的时候有点失态了，因为他下的实在是太完美了，我担心的棋他肯定会下，他下出我想不到的棋，我仔细。慢慢的去思索了一会儿，他这个是为什么下这里？后来一寻，哦，我原来他这步棋又是一步好棋，然后我只能猜得出他一半的棋，另外一半是我猜不到的，这就是我跟他的巨大的差距，这是我没有办法，我真的只能承认这个差距实在是太大。对我而言呢，其实这一次比赛的意义是超出以前所有的人类的比赛的。 但是姜老师，我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他这三盘表现呢，好像比较诡异。嗯，因为呢，就咱人就猜他给不给面子嘛，就是说第一盘的时候就等于胜你，真是胜你半子。所以那个时候有两种猜测，就是说一个，哎，哥们给人类点面子，对吧？再一个就是说他下的棋是稳健的棋， 对， 就是他并不是要赢你多。他只要一直保持，他最后能赢你，对，赢你1/4什么目就都行。可是如果你这样揣测他的为人的话，那么到第二盘、第三盘都是中盘就把你给猜了。 是，因为 这就是什么表现？ 因为第一盘棋，那个柯洁其实我们说早就没机会了。那个形势他好一点，就像马拉松似的，他老跑在领先你2米的地方，你气人不？但是你是没机会超的。你跑快他更快，你跑慢他也就这个步子， 对， 跟着你玩。 那二三呢？ 二三的时候看上去很激烈，那柯洁就想这样下去我形势不好，你是不是有一种玉碎的心情？ 第二盘好像有点希望。 对，就是柯洁觉得要拼一下，这个在作战里面混战之中，结果最后被二番，你如果一过分他就咔嚓把你一条龙干掉。所以我觉得就是阿法狗现在其实是更像一面镜子，你表现得好，你能从镜子里面看到更好的那个你。 哎呦， 就是说文涛你说的很好，比如说我们到了很里面有个镜子，你知道那个镜子里的那个人比你更厉害 哦， 但是你的风格。 但是你觉得他这三盘里边，咱就比如说柯洁表现最好的是哪一盘？ 我认为是第二盘。第一盘我们认为机会少，很早大家就看懂了，你比他差，但是差距不大，很气人，你知道吗？ 没希望。 对， 就是老二， 机会没有的。 是，但是你比如说像现在这种情况，是不是就是说咱们离他就绝对人类是再也没有任何可能性了？ 我觉得有种可能性就是说， 就比如说人类在跟他互相学习当中， 哎，对， 会不会我们也得到了一个飞跃呢？ 是 接近他了 啊？对，你得到飞跃，你能够理解他的步子，然后你再找出另外一种大的可能性方向感，设计出另一个来，不是你跟他比了，你跟他比，就人单纯人这个物理来跟他比。我认为是不行。 明白他的意思，就是人跟鸡呢就肯定输了，以后呢是鸡跟鸡了。 人鸡跟鸡， 不，他也是人鸡嘛，他也是人弄出来的。 对， 那以后我们有个长江号、黄河号，我们这个来跟他比，这样的有可能输给他是不丢脸的，那就像女子足球输给男的一样，这也没什么， 不，我觉得 没什么丢脸。 就柯洁的可能就是流泪这个，我觉得他不一定是说觉得丢脸的，他不是也说吗？他觉得表现不够好，他觉得自己就是他觉得他能表现更好点，你表现更好点，你就能够逼出更好看的那个你。 哎，但是呢，你看咱们就当姜老师，咱也说点就这个什么呢，跟泼这个围棋冷水的话，我也看见网上有些人说了，就是我不知道您这钻研围棋一辈子哈，就是因为最近不都在讲这个传统武术跟徐晓东的这个事儿吗？好，有人就拿这个说你看啊，就说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对很多东西除魅的过程，就去掉你这种某种东方神秘主义的云山雾罩。比方说传统武术里边你的打法能用力学解释的，能用物理学解释的，你用不着非得在这阴阳五行，或者是肺代表金，哪儿代表土，我这一长出去就是土什么的，但你用不着这么蒙人。好，现在这个阿尔法狗的事情说明这个事情本质上 就是一个计算，是一个算法。那么说过去，其实我觉得他们职业棋手倒没这个毛病，反倒是我们这些业余棋手啊，容易讲你们说这种大局感，中国文化当中这种智慧，以退为进，这家伙关着孙子兵法，对，哎，说这些 神韵， 神韵气，对， 气韵， 哎，气道非常道， 就包括原来武功什么啥宇宙流， 对， 奇形要美， 对， 说你们这些云山雾罩， 高在这里有文化， 对，这是阿尔法九段把你们彻底除魅了。你们就老老实实承认 我 就是一计算机。 不同意。 我觉得不太一样在哪儿呢，我们就是说就说除魅这件事来说，它也是当时的人类对这个棋的理解，就是你经过你的计算，经过你的判断，经过这些之后，但是你毕竟没有它的，就是它的怎么说呢，它的深度啊，策略网络，它能选那么多点，它能够走到底，这条路行不行，我们就必须中途得卡断。你看到六条路，你只能减剩掉三条，最后比较出一条来，因为那三条路容不得你全部走完。 嗯， 它是可以走完的，它这个花走一遍，然后各种可能性走一遍，只需要它一秒钟嘛，一百万步，那它全部走完了之后的那个数据拿出来说，哦，我走那条路不好， ABC 都不好，我走 D。 那以前的武功的这个宇宙流也好，这个藤泽秀行老师的这些后世也好，包括我们下的这个聂玉平老聂老师的，包括这些人的，他还是体现了，除了体现当时，还有就是你对其这些理解。阿法狗的厉害是在你这些之上，他都实践过，他拿出来一个。可是尽管如此，我觉得让我学围棋觉得，我觉得我教小孩嘛，我觉得很必要的一点还在哪儿呢，阿法狗给我们留下来的棋谱是精彩，非常棒，向未来传回来的，如果人类再发展20年也不一定到他那个水平，可是他还在试啊，他那个不是说，哎，不是说5+5=10，5+3=8，他也是在试，说明了围棋这个奥妙真的是还没到。阿法狗是还是 baby， 就是哎呦， 因为有人说是这个宣传了围棋，救了围棋，有人说是杀了围棋。不过有一个人去杭州看全部的这个比赛的经过，我觉得他不完全是为了围棋，李嘉诚。 哦，对， 他去了吗？ 全程看，然后又跟这个叫什么什么哈 DeepMind 那 哈萨比斯，还有另外 David 跟他们谈，李嘉诚看啥？你想想看，当然了，这个事情远远超过了围棋的意义。 他 是一个人类智慧跟 不是这个李超人呐、要不说投资厉害， 他真厉害， 他早就投资这种人工智能很这些方面的项目，他看 那他可能是跟那个 Jeff 就是谷歌公司的创办人、 这个咱们刘老师也在现场观战呢，咱们再看看照片、不是这个啊，江老师和 哈萨比斯 老师 正在交谈， 最右边这个，哎，这看着什么血统的人呢？这是 他是希腊血统和新加坡华人的结合， 哦， 他妈妈是新加坡华人， 这就是那个 哈萨比斯， 阿尔法狗之父是吧？ 阿尔法狗之父， 狗他爸， 他本身是。职业的那国象棋，职业国象棋， 国棋 那个特级大师， 他本身 是个非常天才的职业象棋职业选手。 哎呦，这同时还是一个这方面的 是 专家。 然后后来学了电脑，我这次我说你是职业，我知道你是那个。 你再看下一张， 对，这个就是那个 Jeff， 我在问他，我说你们准备当时 他是谁呀、 他是杰夫顿，他是谷歌的那个 高层， 谷歌高层、专门做这个程序的创建人、我当时其实问他问题，他一下严肃了，前面很乐。 你问他什么？ 我问他，我说你们准备发展到哪一步？比如说是13段、18段，你们是还是有个时间的限制？结果他一下就严肃，这是他们当时的商业机密，万一输给柯洁，他就不能告诉你，他还会给你下的。 哦，你再往下看。 对，所以很逗。这个最右侧的这一张就是 David Silva， 对， 他是负责 DeepMind 深度学习这个团队的技术。 哦， 中间那个也是托尔，也 他跟哈萨必须两个主要的人， 对 对， 他具体执行人吧，他们说的 这个还有一张，咱们再看啊，哎， 这要是这帮小伙子干翻了我们呢，都是下围棋的爱好者，都是迪普麦团队的。 哦，这个深蓝的这个。 对，最右面的这个小陈是我们中国人。 啊， 在他们团队里都是这几个都 是。这是开发阿尔法狗的这个 团队。 对， 就跟高中生似的。 那就是啊。 阿尔法三岁，他们也就23岁。 你现在这东西啊，真是了不起。你看，像澳洲，他们就是有一个夫人发朋友圈，澳洲就是几个高中生，就特别不忿儿。世界上有一个人垄断了一种那个抗艾滋的那个药物，谋取暴利。几个高中生在老师的指导下，通过这个网络的一些帮助，跟各大学协助，自己把这药给弄出来了，自己做出来了。所以今天真是英雄出少年。 那个哈萨比斯另外一个项目，现在就是大家非常看好，就是 医学的。 哎， 就是说你将来你跑去口述你的症状， 他 啪啪给你，他把你的检查一下，就等于是专家会诊了。他一个人就是专家，就把各种可能性，然后说出来，你这个血管通不通啊？你该通在哪里、啊？ 但是徐老师，如果真出了一个这个，我问你，你是相信你现在香港的那个心脏科专家那个人，还是相信这个九段？ 我当然先相信，我现在帮我看病，这是最重要的，这是最重要，这是中国的院士啊，这是我要先相信。当然了，我相信 相当于柯洁， 但是我相信他们也会听这个， 他们会听阿法狗的话，他会参考的。 因为有很多事情很简单，到这疑难病症的时候，就是百分比的问题， 对， 就你这个45%，你这个35%，你这个40%，你当然45%这个危险性是90%哦。你40%这个方法危险性50%哦，你在这里边你怎么权衡？ 就是所以这个里边这也有一个，就是我刚才问他，关键是西医看病是不是也是本质上都是一个算法？他咱们先去下广告， 搜集各种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 见。 我觉得现在啊，这个人工智能有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在哪儿啊？就是通过这次阿尔法狗这个说出来，就是说理性和感性，他这种有没有到了一种某种我们可以叫类似于感性的这个层次上？ 他能，他再发展的高级点，他比如说他输入吴清源老师的那种个性，下棋是看得出来，能看出来，就是说，但不是说我们这个人的个性脾气这些，但是你下棋的棋路你能看得出来，你把你那棋路他可以仿啊，他在仿人说话。比如文涛，你这个不停的说，让他那个阿法狗的机器把你的声音收进去之后，他仿你的话，我们是听不出来的。 我 就不知道。 那内容呢？ 那内容他就按照吴老师那个风格来行棋啊。 对，文涛，我从我的学科哈，我一直幻想他这个技术有个什么用哈，就是复制人。什么叫复制人啊？比方说我们多少人在研究，比方说鲁迅。那我们把鲁迅所有的言论著作输进去，再把这些言论的发表的语境、历史背景、前因后果， 越细， 还有这个作家当时的心情，还有生理状况，全输进去。那以后你问他，比方我们现在出来一个新的问题了。这个韩国这个北朝鲜要发导弹了，鲁迅先生你怎么看？他就根据他的那一套的逻辑给你一个回答。啊，这个杨淑平的事情你怎么看？他 对， 你明白？其实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做的人文研究，莎士比亚啊、孔子啊什么，都在做这样的工作，而机器就会比他做的比我们要做的细得多、快得多。将来当然了。在某种程度上也蛮可怕的，对不对？那些伟人就不死了，真的不死了。毛主席一直在发指示了，对不对？但还有不同的版本了，对不对？ 马克思主义一直在发展， 对对，一直发展， 更加发展， 而且 匪夷所思。 而且马克思跟列宁争起来了，对不对？诸如此类。但是你看，这是的确是个方向，就是人呢，程序其实人每一个人就是一套程序。你窦文涛把你所有讲的话，这么十几年讲的话，全部变成个机器的话，我们一说什么话，它就会反出来。 到时候你不用 人家猜都猜得到。 对， 这就本质，所以这就又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人是不是本质上都是套路？您这一辈子待人处事， 就有朋友在网上说讲一个什么话题，他们就在说，我猜到徐志东那个时候就会说什么话。 是， 这个是一个非常浅显的。 对，这个不是，就是包括阿法狗传回来棋谱之后说。 这个 AlphaGo 现在真的是，它还对它来说是初级阶段。